同志们，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十八大开得很好，很成功。 好啦，又翻嚟呢个北上频道啊，应该 系六合彩啊嘛， 你有发觉 唔系系六合彩嗰个似十八大嗰种系中国共产党嘅文化嚟嘅， 得唔得？得得得 咁样，屌系啦！但系最恐怖咧，每一次就系咧，又见翻江泽民出嚟。今次嗰个江泽民咧系后生个对上，我似嗰个嘅，咁同好啦，姓文化字有咩关系？屌你真系， 快乜嘢？ 屌你真系， 你想讲姓文化系乜嘢先？ 系 跟源远流 姓文化字啦，屌！仲有呢，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喺阳光下运行，淨係开緊呢个会呀、大家都唔觉得好晚阳光呀、屌你老味，成个北京城呀嘛，买刀我呢个买刀又买唔到，买药又买。 北上频道究竟是个咩节目？ 八牌子啊，冇错啦，我哋就可以解释得到点解咁样慢啊。 系， 如果你打电话去八牌公司咪快咯，黐线， 知啦， 屌你，你打110顶人都未嚟啦。 唱 K 咧，大陆咧，你饮大咗咧，即系如果有啲领导喺度咧，你就唔使音乐起嘅咋？我打住大关住高峰， 好嘢， 咁就得噶啦。 好好好， 今年成个春晚主题系乜嘢啊？梦啊嘛，你老母你咪一讲完个梦你就一无所有啊，点解咁样搞啊？ 都唔好意头， 大佬啊，真系你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咁啊，下礼拜我哋再翻嚟再继续结束今晚嘅北上频道。 杰斯、刁文牛、迪、Kelvin， 星期日晚。北上频道。 大家好，我是夏萨特，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贵思健，政治有新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冇乜准备做节目，就讲翻一啲以前经历过嘅嘢，去配合翻一啲啱啱发生嘅新闻啦。 例如咧， 咁我做过政府，又做过机动部队总部，咁讲下警察啦。 嗯， 即系呢轮嗰啲咁嘅游行示威啲处理方法啦，加埋啱啱琴日打死个反啊，嗰啲 疑犯啫，唔好话反啦。 即疑犯啦吓，咁讲啦吓。 嗱，耍下花枪啫。 嗱，先唔好话我哋即系呢啲网上不受规范嘅传媒讲嘢，一定一面倒插政府，先帮警察讲啲嘢先。嗱，先搞清楚，个人出街搵一个出走咗个老婆，搵个 friend 陪，无可厚非。 系啊， 身上边会带把戒刀咧，就已经出发点系有问题啦。呢条友本身都系谂住搞啲嘢。 嗯， 但系佢搞啲嘢嘅动机可能因为情绪失控啊， 想 箍煲，咁但系大把刀都系谂住吓人或者想伤人噶啦，即系有一个 人、 有一个唔好嘅一个出发点先啦，咁、所以佢先有把刀攞出嚟行得住个保安员嘅啫、再帮警察讲多少少嘢啦，我哋先唔好以一个市民睇新闻嘅角度去睇呢件事，我哋将自己代入去俾人挟持嗰个保安主任，我又唔好咪个警察打瓜佢。 但系我好咪个警察， 我惊佢射歪啫。 我话俾你听，我就有，如果我系个保安主任嘅，我会好咪。你都系放低支枪马路街， 你手震嘅冇街。 即系咁讲，如果把戒刀依家就喺我条颈对住条大动物，跟住我又闪得开啲，真系有个位有机会俾佢打得中嘅话，我心谂你肥佢都系啱嘅，同埋你唔好肥啲唔肥啲，你肥咗佢脚佢痛，哎呀，跟住又戒我下。 但系嗰个 moment 唔系啊嘛，系佢放咗个。保安主任行緊去佢太太嗰度啊嘛， 冇錯， 跟住開槍啊嘛， 佢覺得佢想喐佢太太， 係咪先？你覺得佢想喐佢太太啦？ 啊， 你估？ 咁但係你覺得佢想喐太太嘅時候，佢未到太太嗰度，咁我哋而家開始講客觀嘢啦，就開始抽插啦。 應該就胡椒噴霧先啦，而家 唔係冇得胡椒噴霧，嗰個距離胡椒噴霧 用， 打手打腳咯。因為點解咧？現場仲有個女警想拉走個太太，結果跌低咗噶嘛。咁即係唔係嗱個女警揸 腳震啦、啊，但係佢連個女警當其時第一個反應都係行埋去拉嘅話，即係個女警第一個反應啊，人你最信佢第一個反應，佢、第一個反應唔係太危險，唔係太危險，佢覺得拉得走佢先埋去拉嘅啫。如果我埋去係死梗嘅，正常人咧，即係冇人叫你做公職做到條命都搭曬上去噶嘛。個女警拉完佢唔成功，跌低地下，個人都仲衝緊嘅，即係仲有距離，仲有時間嘅。咁、呢個情況你去判斷開槍嘅時候，你絕對可以打軀幹啊，打手打四肢啊。一头额头，一头中一个中颈，一个中唔系额头一枪，颈一枪，喉咙有一枪系嘛？ 唔系两枪啫，中咗开三枪中两枪， 开三枪中两枪。 你啲眼界唔系 咁好啦。嗱，我又话俾大家知啊，即系呢个攞嚟讲下啦，就唔讲喺边度啦。如果唔系，可能会俾人拉嘅。曾经即系你知，我都喺警务处做过，咁、我唔讲我喺边度啦，唔一定喺香港啊个地方。就呢班警察带我去玩枪。我就理论上唔玩得枪嘅，但我玩枪，咁啊俾翻我用点三八， 射蚊都唔死， 打纸靶啫，咁啊个距离咧，如果嚟个 Raga 依家地方嘅话咧，就大概大门口到房入边咁远， 哦， 好近啫，十六尺， 我开咗16枪，冇一枪中靶，虽然点三八嘅口径咁低，但系都有后坐力，你系未训练过，咁系。把持唔到嘅，最後佢哋俾我再行前啲，我行到咩位呢？就係、是、你哋依家書台位，即係平時有人坐喺度長期食煙撳電腦個位，都係入房咁近啫。 八尺。 咁啊，再補多6槍，我終於中個指靶啦，都唔中個人形，都係中個指靶邊。咁呢個就係我冇受過訓練之下，打咗10多槍之後，我得出嚟嘅效果啦。 但係人哋專業訓練過。 專業訓練咧，一年咧就練靶2次，就每次我唔記得打幾多發，好似打50發。咁上下啦，我想话俾你知，一年两次打嗰50发咧，唔会比我哋平时有训练过争得太远嘅啫。 喂，咪先，如果譬如果打嗰50发系都系唔中嘅，喂，大佬，你可俾人陀枪啊，大佬啊！ 嗱，冇机制话，如果佢练靶练得差，唔俾陀枪噶，先讲咗先。 O K， 系啊， 冇呢样嘢嘅， 系啊， 即系我唔会喺教官见佢练靶场练靶嘅时候，哇，离晒大波，肥都唔知佢。 肥到隔篱嗰个马。 嗱，你射低咗个教官咧，就有机会停职啦。但如果你射唔中靶，射咗唔知去边，又冇人受伤嘅话咧，冇问题嘅，只不过你 on record 你渣啲咁解啫。 OK， 但你系继续陀枪嘅。 OK， 咁所以好得人惊。 好得人惊喎。 系啦， 好得人惊。 咁所以依家就讲啦，就先讲咗头先话，即系点解个情况底下我会同意个警察开枪，我都想去打中个贼，同埋客观环境考虑埋之后，佢个开枪嘅目的。同埋佢所瞄准嘅地方咧，系完全系错嘅。咁即系话俾你知呢、這个时候呢个师兄咧，当其时根本好紧张。 或者佢想 佢谂到嘢，佢知道佢要开枪，佢只系知道要开枪啫。 或者佢下意识想射手嘅，但系眼界 冇啊！我话你知，我够胆好武断讲句，佢冇下意识想射手。佢系唔想呢个人，佢开完枪之后呢、這个人再喐嘅。佢冇谂住打死，我冇人想真系想打死人嘅。但系佢会觉得，如果我 aim 去某啲地方，佢一定唔会再喐，因为佢都惊啊。你见佢上到警车之后嗰、个样， 呆到啊！个样真系，扑你个街，周杰伦咁嘅样啊！屌你呆捻到， 伦咁嘅样啊！ 屌咁嘅样啊！屌真系。 咁所以即系呢单嘢咧，睇到嗱，第一，大家要明白一样嘢，警察嘅所谓训练有素咧，系我哋屈佢嘅啫，佢又唔系训练有素嘅。第二样嘢就系、是。有冇指引嘅呢？有指引嘅。 有指引。 咁但係呢指引呢永远呢啲指引呢都係寫得鬆嘅。就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即係又係要釋法啦。咁即係話呢你开呢个死因研究庭警察内部开调查都好呢我相信最后出嚟嘅结果呢都係觉得当其时嘅环境警察已经冇选择要选择开枪。但係喺一个兵荒马乱嘅情况底下、能唔能够做时间作出瞄准。 係啦。加上可能喺个疑犯搵个头嚟挡子弹咧， 而呢个警察佢亦都唔系飞虎队，佢亦都唔系受过再专门啲嘅训练。嗱，我哋成日都讲啊，嗰啲神枪手用子弹喂出嚟，系日日要射， 日射几百 射好多发， 惯啊， 惯 习惯。 咁你先做出一个我哋叫做一个叫做惯性动作， 系啦， 因为你个后坐力冇人， 我话俾你知，呢个惯性动作仲要你换咗支枪，佢已经准唔翻 嘅，系啊。 系只系习惯嗰支枪， 系嗰支噶咋， 大啲都唔得。 系即系你好似督士都搞佢 Q 就系嗰支 Q 啊。 咁所以即系都唔使点拗噶啦。即系你问我，佢梗系冇跟指引，因为根本嗰一刻佢唔会谂到指引呢样嘢。 系咯，因为 指引呢两个字系最迟先会脑海出现。 点解会有要有胡椒喷雾先？就因为 喺你未去到用槍之前，你可以用警棍或者胡椒噴霧去對付個疑犯㗎嘛？ 因為點解？因為點解呢單嘢要咁樣講咧？係咧，好奇怪嘅就係、是、報道咗出到嚟啦，喺藍田度啦，跟住有個疑犯射掛咗啦 ，OK，、嗯、警察開咗三槍啦，跟住即刻、嗯、即你知㗎啦，接受訪問嗰啲唔知西九區啊定乜鬼嘢嘅督察就 東九嘅應該係 東九 OK OK 東九啦 OK 跟住 住嗰度 乜鬼嘢嗰啲乜鬼嘢督察啦講啦就話我哋會個 report 會交俾死因研究庭嘅、嗯，到時就大家可以上網睇出㗎。 我話你知指引呢兩個字，只係佢諗到要寫 report 嗰刻先突然間出現。 OK 未諗到寫 report 嘅時候都唔記得咗有指引呢回事，所以。又褪嗰啲講啦，又講講示威，即係對住長毛嗰一下啦、嗯。你有冇去啊？ 我冇去。 點解咧？ 唔得閒。 哦。 啊，唔好意思。 去做乜嘅咧？嗰日係揮咩咧？ 嗰日係揮高鐵，打高鐵嘅。OK、啊。咁有班兄弟姊妹啦，咁就陀，真係俾差佬玩嘅。咁佢哋 幾多人先？ 唔係好多人過。 唔係，我哋講真數啦，因為點解咧？睇報紙睇電視冇用嘅。佢、嗯、實話你係小貓三四隻嘅啫。我哋講實數，大概幾多人咧？ 我唔清楚， 十有廿有卅有啦，当佢卅有啦吓， 十十个咯，咁上下啦。 我想问啊，如果政府总部咁捻多人喺度嘅时候，都可以逐个抬走，唔、嗯、需要用胡椒喷雾，点解个廿零卅有？当佢五十啊，五十有啦，你嗰日咁多警察喺度，点、嗯、解你劝喻佢走，佢唔走？你一谂到系胡椒喷雾，点解唔系平时政府总部嘅做法嘅咧？ 惯咗噶啦，明白？某程度而家系要阻吓你啲示威者啊嘛。 错晒啊牛！我喺社民连咁耐都留意咁多一样嘢。我喺社民连，哎啱晒啦！有长毛嘅地方系一定有喷雾嘅，因为点解咧？大家知道搬阿长议员系冇卵用嘅、嗯，你搬完佢又跟住喂我立法会议员呢样嗰样搞你好大轮，好烦啊！但系每一次佢发现咗一样嘢，当你喷完毛哥之后，毛哥因为。其实毛哥好唔受得胡椒喷雾嘅， 嗯系啊， 教过好多次胡椒喷雾系唔淋得水，一淋水嘅话呢啲胡椒粉去到周身系咧周身痛嘅、 嗯， 所以嗰时做完成班友要去我屋企冲凉系咁解，因为个个唔听话，胡椒喷雾都系一种处理方法啫，你如果有牛奶用牛奶冲，一系就中和佢，否则话只能够印， 一系就呢、這个生理盐水。 一用生理盐水、就不能用水嘅、但长毛每次唔嚟，攞支水嚟咁一淋，跟住就甩落条锥度啦，跟住就哎呀咁。 啊，包皮佢可能割咗，咪揦到咯。 每次都系咁嘅，咁佢哋已经发现咗，所以我话俾你啊，先解咗佢咧。我深信已经成为内部指引，见到长毛一劝如不听嘅话咧、就可以出胡椒喷雾。 但呢，我觉得呢一次嘅游行咧，喂，差佬係真係幾撚串嘅喎，因為嗱，而家其實講嚟講去都係兩件示威物品啫，一間就係嗰間用紙做嘅道具屋啦，同埋一隻幾大隻嘅大白象啦，其實都係紙嚟嘅啫，話聲你聽。咁就喺佢哋行下嘅時候咧，就未上天橋之前咧，佢哋就諗住唔上天橋啦，嗰啲示威嘅朋友就唔上天橋，就諗住就咁行過馬路去政府總部啦。你記住係幾廿有啊？就話聲你聽啊 ，OK， 好啦，差佬唔俾，好啦，咁呢班示威者已經嘈咗輪㗎啦，噴咗第一次胡椒噴霧㗎啦，啊唔知已經總共噴咗幾次啦，跟住好啦，唔夠你差佬鬥啦，已經乖㗎啦，跟住就行去天橋啦，聽你講啦，跟住差佬就唔俾佢哋上天橋喎，係唔俾嗰兩件示威物品上天橋，叫佢哋行過馬路喎，喂，你真係玩鳩翻示威者啫，示威者又嘈咯，一嘈，咁又嚟一次胡椒噴霧咯。啊長毛仲撚慘，係俾人撳撚住隻手，連擋都冇得擋，兜口兜面就肥落去。喂，大佬，你今日係個挑人嚟㗎，話俾你聽。而且某程度我成日覺得點解針對長毛呢？喂，某程度好多人都會睇長毛頭嘅。當然啦，而家已經少咗啦，以前啊更加多添啦，而家少咗啦。但係而家都有人睇長毛頭㗎。只要長毛唔喺個範圍。里面可能会令到一啲示威者 你 射霧頭 嘅。你依家呢个组合，你计翻未分裂之前，如果以前喺现场咧，就长毛前边冲同阿土，咁啊跟住郁敏咧就用啲好烂仔嘅口吻喺现场就屌警察，咁、但系当然企后少少啦，佢就冇喺第一线啦。跟住咧佢仲有个作用嘅，就指挥啲群众、真系会听嘅、就点样去支援啊？點樣去俾警察壓力嘅？咁啊，仲有個撚人，你又知道佢曾蔭權上場都有份提名嘅。 哦，陳偉業 嗰個就負責同啲指揮官去 傾 下啦。你又要買，你又要驚佢喎？因為點解咧？佢今日喺示威現場，聽日佢夜晚就喺官邸同曾蔭權食飯嘅。你都要買小怕噶嘛？我打份工啫，俾你督一督我。你一曾蔭權講句：屌你嗰個指揮官咧，戇撚鳩嘅，我哋做戲佢都唔識做嘅。 咁咪冇得升咯。你明唔明？以前咁嘅黃，以前咁嘅黃金組合嘅時候，你咪發覺社記每次喺呢啲運動，點解會俾啲社運人屌話佢騎劫啫？因為我哋咁樣加埋嘅時候，其實冇 plan 過嘅、嗯。不過呢個組合就啱啱好有曬各樣元素， 各樣元素嚇、啊。 咁啊，仲有我哋呢啲後生啲嘅，古古惑惑嘅，有陣時同你傾下，有陣時嗰度又攝下。 跟住嗰日搶下鐵馬， 啊、突然之間吳文遠就冇人看管底下就行咗去啦。 係啊係啊， 以往就係咁噶嘛。點解你咁耐咁耐冇見過吳文遠會咁樣無人看管底下行咗去？我以前就成日笑佢，屌你女朋友就係習近平個女嘅同學，你肯撚定係北京啲人嚟㗎啦？唔係點會每一次個個入唔到、啊，你可以行咗入去又行翻出嚟嘅？ 古惑啫，其實 啊，每次都係咁噶嘛。其實係靠古惑，同埋因為點解當其時有咁多人做緊咁多唔同嘅嘢。以前我哋咁樣嘅玩法叫做多角度戰爭咧、啊，警察真係耐你唔好。 而家唔同， 就算我出胡椒噴霧，我都唔知究竟守邊個，係咪先？ 一阵间嗰边又嚟个陈景辉后边嚟， 系啦， 宝林 系啦，跟住突然间嗰度又嚟多堆学联嘅大学生，哦，咁啊千帆并起，咁啊共产党就咁样过江 嘅 啫嘛， 过江 嘅 系啦， 好啦，咁依家散咗啦，咁啊得翻个长毛二华为啦， 二华为啦， 阿土啊已经自暴自弃啦、嗯，都唔知喺边度，系咪先？咁啊前线就得翻关咩事咧？即系屌得死嘅咩啲人，即系曱甴生命力好强啊嘛。 OK， 咁啊而家最多前边啊得翻古思尧阿牛。長毛咁啊，今次可能得長毛得古思瑤啦。咁、啊、有時阿蓮姐，你知蓮姐係神經刀啦，我唔敢話佢神經啦。你估唔到做乜嘅佢係純粹係唔鍾意警察嘅啫、啊。因為以前好多經歷都係俾警察玩啊，剝光珠搜身啊，佢係俾警察啊，俾警察玩彎嘅啫。咁你依家咁樣嘅組合底下，我淨係針對你長毛得咯。同埋因為已經冇咗中後台、嗯、啊，即係依家金融圈就係講中後台，冇咗中後台呢啲人去指揮嘅時候，你其他人。系啦，以前我就可能睇下毛头得，但我都仲可以 control 下隔篱啲意见，或者睇下人哋做乜我就做乜。依家冇得睇啦，因为会做嘢嗰班都喺前面俾人喷晒啦。 喷晒啦， 咁点咧？ 大头嗰啲喷晒啦。 咁所以即系依家我哋睇到警察好似对住长毛越嚟越暴力，越嚟越过分。其实呢样嘢系不嬲警察冇变过，只不过以前佢分身不下，嗯、拆开咗，同埋可能又要买下，有啲人怕，又惊你陈伟业听日见到曾荫权唔知讲乜。咁咪，唉，是但啦，唔係太過問。總之衝唔入中聯辦，當我贏，咁咪算咯。依家唔係噶嘛，依家我連你見到中聯辦都唔撚準，嚇、啊、或者 而家易對付啲嘅、 啊，我依家連你去到地鐵總部都唔俾咁啊。 即係而且，即係其實社民連同人力都合作，都唔係話合作無間噶嘛。其實某程度都有時 即係咧，嗰啲指引係好昂誇嘅，即係胡椒噴霧係向。頭頂上少少嘅地方噴， 啊、 要拋物線咁樣滲落嚟，你中咗就唔可以兜個兜面，除非有好緊急嘅地方。但係點解都係兜個兜面噴？一人啊，唔好講警察，人啊，你俾我一件物品，我又唔認同嗰件係一件武器嚟嘅，從來冇警察當胡椒噴霧。 最簡單啦，你攞住支殺蟲水，你會唔會喺只曱甴？就嚟左右噴咯，你梗 係 唔會啊嘛！ 你兜口兜面噴佢啦， 兜口兜面噴， 因為你知道佢唔會即刻死啊嘛！ 屌你！ 你一噴佢飛起，你又仲撚驚？ 屌你老味！而家梗係我哋曱甴，我一路都講佢當你曱甴咁咯，即係慣性咗啊嘛！我由細到大到攞住支殺蟲水，我就係兜口兜面打落去噶啦嘛！喂，我跟住你，我聽你啲指引。 阿牛啊！ 你啲指引話向天，你黐撚線啦！ 依家我又換身份，我係你老豆，我而家同佢講。我信佛嘅，我哋唔殺身，盡量可以話咧，我而家俾只人字拖你，你盡量見到曱甴喺曱甴側邊嚇佢得啦，一拍一聲佢會走噶啦。 喂，但戴微鏡得唔得㗎？ 我話指引，但你肯定一嘢劈我啦。 喂，戴微鏡得唔得㗎？ 嚇、 啊，戴微鏡， 微鏡得， 係咯。 嗱，黃世澤出親嚟都係戴嗰啲實驗室嗰啲眼罩嘅。 係咯，點解冇人戴過嘅？好平啫嘛， 型啲嘛，冇準備，同埋你戴住個鏡嘅話，警察有嘢講，你班人戴曬鏡都預咗噴。 預咗啦， 我都預咗，唔係而家咁講，我都預咗你係咪都噴？ 唔係你戴住嚟就逼我噴嘅，所以一定係入你數嘅。你唔戴嚟嘅話，我噴都係應該幫我噴邊度啫。 即係我話你聽啦，如果你戴我好，我覺得佢會乜？你反而佢戴微鏡，佢係針對性針對住你添啊！你更加麻撚煩啊！即係等於我哋又咪有個有位朋友都我唔好識佢嘅，佢 百幾人 手套嘅， 唔係你有百幾人戴微鏡，佢真係耐你唔何嘅喎。 有冇咁齊心咧？ 有冇齊心？ 即係你知唔知我哋？ 喂，嗱，我話知，今年咧，嗱，我又俾條橋大家啦。今年年宵好七一號咧，喺街賣嘢咧，賣鏡啦，賣唔係啊，唔好賣微鏡，賣鏡戴好辛苦，賣嗰啲實驗室嗰啲 goggle 啊，賣嗰啲啦，諗辦法設計得型啲嘅，即係唔好淨係得個鏡上面，下面可能仲有個口罩之類咁嘅東西啦，賣呢啲嘢啦。咁嗱，有買咗我咪會用咯。咁你都俾個理由我買先得嘅，無啦啦你叫我自己走去五金鋪買，我唔會噶嘛。 就係咁囉。 但你戴住係俾人有針對性㗎嘛，我真係。 但佢都啱㗎，一堆人戴咪冇。 哎， 即係你記得有樣嘢，雖然以前屌過嘅，但係嗱 ，Visa 咧係有啲人不負責任啫，但係 Visa 嗰個 面具 咧係有啲用嘅。當你成班人佢冇辦法認得到狗仔隊唔識跟嘅時候咧，佢亂啊。係 啊。 你要佢亂啊！依家係佢亂先會出錯。係 啊。 因為佢冇辦法去用一個佢能夠喺個舒服位做到嘢。 係 啦，掹開啊， 就肯定更夠咯。 我哋就係想睇到呢啲嘢。 你問我真係， 唔係我，因為好似我有位好似應該撐港獨嘅朋友，咪成日帶住黑手物嘅。喂，佢都成為咗一個警察去針對嘅目標啦。 你知唔知點解啫？因為你戴住黑手襪喺警察角度就係、是，我唔怕你做壞事 啊，做完壞事我拉到你冇問題。啊、你戴住手襪，你冇手指冇拉你唔到啊嘛。 咪針對，下下針對住佢咯。如果佢可能隨手套，佢冇事㗎，可能佢當係一般嘅示威者㗎咋。即係你而家你標旗立義係 即係咧呢個所謂戰鬥策略啊，即係呢個 strategic warfare 啦。当你导致到更多不可预期性的时候，你的对手就失去了章法了，就会乱做嘢，就有机会出错了。 嗯， 当佢我依家我认到，我见到你长毛，见到社民连嗰堆所有熟面嗰十个八个，因为你成日都嗰十个八个嘛。嗯、我啊简单咯，我有一队人就系嗰十个八个咋，其他就睇一啲我唔识嘅，有机会即系会冲动咗一啲，咁我看就得噶啦嘛。但系嗰十个八个一定跟住啊嘛。但系当你全部嚟到。我根本唔知你邊個打邊個，跟住我再估你唔到啲。今日阿長毛轉咗啦，佢唔衝前陣，佢喺後面指揮啦，我就頭痛啦。我做指揮官，我就揾佢傾偈啦。喂，毛哥，點解唔企喺前邊嘅？我今日又唔係咁玩啊！ 你射啊射高我， 啊！我今日就冇啊！你有本事走嚟後面射我，係 啊！ 嚇咁啊贏啦！你跑二百碼，走埋嚟射我一下， 行到佢群眾一 其他人你又唔射，淨係射我，仲要捉住我添，咁啊有嘢玩啦。 嗯。 是不是可以做到咁呢？又唔會呀、啊、我所以成日都唔諗嘢嘅。 但係冇玩啦，因為我成日覺得好恩循呀，我哋嗰個示威運動好恩循。即係石果以來係咁樣做，就一路咁樣做。喂，其實我哋曾經會變過，有變過呀，就係航龍嚟嗰時候 ,WTO, 我哋曾經係變過一陣呀，但係而家咪跟返航龍嗰時候嗰種處事示威方式囉。嗱，有冇再新啲呢？ 唔係，我哋喺航龍身上呢只學到一樣嘢啫。 衝 唔係，係要將戰線拉開。我有好多唔同嘅點衝。咁、 啊、 因為點解呢？你警察係打份工，你唔係示威者嘅話呢，你唔係憑心做事。 嗯、 我係示威者憑心做事嘅話，我知道我要衝入一個點呢，我可以喺唔同嘅地方衝。咁、 嗯、 所以呢，你示威者其實呢個係佢嘅優勢，係對比警察嘅優勢。當然警察有裝備、有支援，同埋佢有法律做佢嘅後盾。 咁、嗯、但而家已經可以，你如果用再用翻以前韓龍嗰樣，佢已經警方係已經有方法去。 但韓龍有得一招啫嘛，韓龍可以掘地下啲磚攞嚟做武器，你會唔會咧？唔、嗯、係， 起碼唔掘我哋都有一招搶鐵馬啊！係某程度係韓龍之後先至有嘅啫嘛。 我話俾你聽，牛警察係好想你搶鐵馬㗎。你有冇發覺啲鐵馬好重㗎、啊？你去搶啦！你攞住個鐵馬之後，你唔知點算㗎？ 一搶咗就一搶咗咪可以衝入防線度咯，好似 你掹開啫，所以依家咪全部出方陣咯，四個鐵馬組個正方個口字形，你一掹嘅話，四隻鐵馬加埋你去掹下，嗱大家想練習咧好容易啫，因為警方咧好奇怪嘅，覺得鐵馬唔值錢嘢嚟嘅，周街擺噶，你喺嗰啲天橋底就揾到嘅，因為示威熱點，成個銅鑼灣你去天橋底就有好多鐵馬噶啦，因為平時警察唔會帶翻差館嘅呢啲嘢，你中意試就喺嗰度試啊，我唔使你鬥多鬥兩隻睇下， 唔使啊，你好似可以韓龍咁。將個鐵馬拆散佢，你都冇可能，因為焊得好實噶嘛，某程度。我試過曾經試過偷偷地試過揾啲鐵馬嚟試壓咯，爛嗰啲 鐵枝 佢咯，唔諗得嘅。啲韓龍就屌哭你個街，忍即斷，忍斷埋咁撚樣。 我想話俾你知，佢哋忍得斷嗰時，因為嗰陣時個生產商咧好求其嘅，試過嗰劑之後，警察驗收貨嘅時候咧 係 要，所以你發覺依家啲焊位咧係有 多咗 嘅， 即係所以咪。而家警方係有一套方法去對付而家呢一種所謂新嘅嘅抗爭方式咯，而我哋冇一種更新嘅抗爭方式嘅話，喂，某程度係俾警察牽住嚟行嘅嚟噶。 你知唔知咧？其實新嘅政府總部咧，喺警察內部嚟講咧，係一個好唔理想嘅一個政府總部嚟。 係咯，太多點， 太多點啊！ 係太多。 但係佢哋搬入政府總部之後，其實所有遊行示威咧，冇利用過呢一樣嘢嘅。 嗯。 我哋永遠都係喺翻政府總部嘅正門，嚇嗰度又搭埋司令。 因為過去得兩個位啫嘛，即係你沿住政府山上得兩個位啫嘛。 係咯， 兩條路。 依家唔知四通八達㗎。 你而家基本上一個。 同埋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我唔怕你衝入政府總部啊！你唔衝入政府總部，跟住砰一聲跳咗出去外邊告示打道咧。啊，嗰條唔係叫告示打道， 係 嗰條係咪告示打道？ 係告示打道。 啊、你衝咗告示打道咧，我港島就癱瘓㗎。 你斷洪水啊嘛，韓龍咪試過擠斷。 咩斷洪水？我西水斷埋啊！ 你可以咁做，但係個問題，我都成日都話，其實你斷一條洪水咧，你就好好玩㗎啦。你斷，啊、你斷 起碼玩六個鐘。 係啊，你斷一條洪水好好玩㗎，我都話咁㗎。你就算有西，因為你趕開警察總部嘅係，你天橋可以過啦，地下可以過啦，後邊海旁道新嘅路可以過啦，仲有另外一個口，近翻中信嗰邊有另外一個啦，四五個位路。四五个口可以冲。 二楼喺海富天桥嗰边又可以过啦。 系啊， 个公园正常讲唔封得你噶啦。 系啊，嗰度、啊、其实你几个位可以冲啊，不过啲人全部集晒喺下边啊嘛。系啊，从来都系咁。 唔系我你哋咁讲，我又觉得系真系冇人去谂咯，佢真系冇人去谂咯。 唔系因为冇谂住冲入去嘛。 系， 冇谂住冲入去。 我谂有班即系左派啲嘅， 唔系因为唔够人冲啊。同埋 要衝得嘅話咧，計過啦，你冇一百友冇得衝㗎，因為一入去嗰下僅有。 街咯，我識嗰班會衝嗰啲家 伙都唔 夠。我話俾你知，我以前見到最肯衝嗰班都散咗啦。FM 101，有廿幾友，絕對願意俾拉，絕對願意衝。 同埋衰， 咪得廿幾友咯。 唔係，同埋衰一樣嘢嘅係佢個場大啊嘛，即係個下邊個地方個停車位嗰個位大啊嘛。咁你入到去其實係望幾輪，咦邊個後場？ 你諗下。嗰度有五个冲出马路玩，嗰度有五个过咗去中信搞荣智健，嗰度有五个喺正门冲，嗰度有五个唔系谂住冲啊，不过兜后面睇下风景嘅啫，跟住又有人要跟你。 之后有十个封咗西行线，即系西隧嗰条位。 跟住先，仲有三百个依家先操埋嚟。我啊真系企咗喺度啊！呢要做警察，我唔知点收。 但系好少会即系咁又 试过一次嘅 纪律性咯， 我唔记得编制， 全部都系。我都突然間去做咗 寫記都寫記定分裂咗之後咧，試過一劑嘅，好似鬱敏就定係阿達就大過就咩咧？明明全部人集曬喺皇后像廣場，跟住佢哋就行咗去大會堂嗰邊啊嘛，咁啊封撚咗條西隧位啊嘛，咁啊俾玩撚。 哦，嗰次係四幾名拉嗰次。 嗰次係突然間嘛，我喺度喺我哋喺長江中心。 係啦，玩撚咗，哇！嗰劑。 跟住佢一路以為我哋會上禮賓府，咁啊駐重兵守住花園道。 跟住我哋， 跟住我喺下边倾，跟住一零一嗰堆咧就话，不如玩外边啦。咁跟住就好啦，一阵分四条友，因为嗰度人都叫多嘛，四条友一嗌一二三， 就冲过去啊嘛， 冲过去， 冲落去啊嘛，跟住成班冲落去咯。嗰次咪拘捕嗰次咯，上猪笼车嗰次咯，咁大家第一次出咗， 嗰次就好玩啊，嗰次好玩，系啊。 咪嗰次咪就系你正正就做咗一啲警察鼓励唔到嘅嘢咯。 系啊， 亦都你明白啊嘛，因为佢人数系有限，因为。佢俾錢請人嚟噶嘛，警察係受薪噶嘛。 我成日都話你搞 警察唔可能呼籲到，喂，今日揾啲市民嚟幫手防禦一下呢、這 個， 冇噶嘛，一定只有警察做嘢噶啫嘛。咁警察得咁多噶啦， 因為你韓龍證實咗一樣嘢啊嘛，咁耐以嚟未試過嘛，癱瘓咗。 嗱，同埋你留意一下喎，因為警察咧冇人孭飛噶嘛，你有一條友五條友要操上禮賓府，佢就依家對人截你噶啦。 咁如果你要吹去邊度，佢都會揾一隊人接你喎。任何第一。 喂，如果嗱，我哋又預演佔中啊！如果真係佔中點玩咧，就唔好坐死個廣場。有五個就行去匯豐，有五個行去中。 嗰老鼠場咁講。 有五個就去美國領事館，有五個去禮賓府，有五個又去特派員公署，有五個又去西環中聯辦。 周圍行啫嘛，老鼠咁講㗎，老鼠佬就咁講。 咁你點算？佢哋試過一次啦，喺中環鳩衝啊！ 鳩係鳩衝係咯，嗰次咪。 咁但係當然俾人笑啦，因為你冇一個大嘅題目底下包住啊嘛。 而且嗰日數又唔多咧，嗰次阿萬必搞嗰次啊嘛。 唔係佢有示範意味嘅，我覺得啱。佢就話咗俾你知，警察咧係好死，人係好生嘅。咁你做唔？ 萬必嗰次我都覺得佢做法正確，當然俾人笑啦，係咪先？ 咩少？因為冇，我都話啦，冇題目同埋人少啫。 啊，人少， 但係佢做到嘢出嚟嘅。 題目都即場諗都諗到啦，講真係咪先？啊，咁樣係呢樣嘅啫，係人少嘅啫，講真。 咁所以咧，即係講警察又飄開咗啦。但係我想話啦，電視又喺度播緊陳建文同戴耀廷，仲好意思咩個佔中發起人？你幾時候發起到咧？佔咗啦咩？依家， 發起啫嘛， 都冇佔， 冇話要咩啊？係咪先？ 仲有喂。佔中係手段嚟嘅，佢而家就話大家認同佔中嘅理念，佔中邊有理念啫？你戇鳩。 咁又咪佔？ 個理念就我哋要普選啫嘛，普選唔一定需要佔中嘅，係咪先？我佔中係手段嚟啫嘛，依家佢哋可以講到嗰樣嘢變咗理念啦，你明唔明啊？ 唔係，我成日覺得，喂，佔中阿爺驚唔驚？其實阿爺唔驚嘅， 其實阿爺好驚你個啱啱開頭講嗰個五部曲，其中嘅一部曲，嗰部曲咧就係叫做辭職公投，一搞公投麻撚煩。但係而家其實某程度你放棄咗個辭職公投咧，淨係佔中咧，喂，你搞咗幾耐啫？ 你冇人， 你冇人去，你咪搞三，你咪搞兩三日， 你冇人去做啫嘛，你試下即係。好老實講， 即係最簡單有嘅， 我當你 唔使翻工， 我當你民主黨同公民黨啦，一鋪就辭曬佢，你冇人夠膽做啫嘛，個個都為咗份工啫嘛，你真係玩得大啊大，有十鳩幾條友辭喎，你睇下你睇下點啊？ 喂，我老友啊，鍾樹根分析能力都唔係高噶啦。阿爺啲人同佢傾偈，問佢佔中會點？咦，我搞唔成你睇嗰班友講多啊做， 分析能力高啦，叻過好撚多人啦，好多人都認為真係搞到啦。 樹根分析能力就唔高，樹根嘅人咧係其實好單純直接，佢一諗到要做嘢做咗噶啦，仲慢慢傾， 仲同你三，仲同你屌你啲三毛谷、五毛吉、七毛谷，屌你老味三鬼方啊，屌你都八揀三三選一，黐撚線佔咗啦，講真。嗰陣支持戴耀廷個佔中，就係、是、因為佢可以聽日就做喎。其實某程度一聽日做就逼令你普選，我冇同唔講啦，任何議題啦，一佔中普選啦。喂咁啦，因為而家要傾喎、啊，要傾即係越嚟唔想啦，係先？就算而家有個佔中喺度，喂唔會人多㗎啦。嗰頭諗住一 同埋咧，我想講一樣咧，預咗節目完咗，啲人聽完會屌嘅嘢。我又想攞呢個懲罰選民呢樣嘢嚟講，其實呢即係我睇外間好灰嘅，我唔覺得會有普選嘅。咁你仲留喺議會同佢做花瓶做乜啫？唔好選啦、 啊。 你既然班議員講咗， 唔係 等先，你既然而家 啲 政黨嘅講法話，我依家我唔係為咗份工啊，我哋要留喺議會就係你嗰種講法啦，留嗰個聲音啊。既然你又唔係咗份工，不如咁啊，你聲音喺外邊啊，你日日開個民間議會。我撐你，唔好選啊！仲選係做咩？ 唔係好似以前做過嘅咩？我唔好記得啊！屌， 冇做過。你而家仲同佢玩呢個遊戲做乜？仲選嚟做乜啫？你咪俾佢六十席都係建制派嘅，過咩方案都過得到，使咩錢都使得到。自由行放2億人落嚟， 喂， 咁你香港人就要搞革命啦！ 未必喎、啊，喂，講真，如果譬如真係市民太反差嘅，建制派都真係識得撳噶，冇用噶，所以點都要留翻啲。民主派喺議會啊！ 唔係啊，我乜都試過啦，你當我戇鳩一次啦，我想睇下毛啦。 我唔會揾啲嘢。 我都想睇下毛。 我唔會揾啲嘢。 我都想睇下毛，即係我 冇搏嘅，因為點解嚟？你計嗱，所謂賭博就係你有身家，驚輸咗，你就賭博啦。即係你就唔會賭啦。但係個問題，你而家冇身家，你擺入去嗰幾個都唔係你嘅身家嚟。 係，但起碼有啲人企喺入邊會即係左手左腳牙撚住曬。喂，我強好多啊嘛，即係。 我想問 啦，有鬱敏喺度，得人屌你兩句，好開心。 我就想講一句，你有鬱敏喺度，得人屌兩句，有長毛得人出嚟抌下嘢。但係跟住我有個湯家驊，你仲撚衰過有嗰兩個啦。 唔係㗎，有佢咪你撚住，有啲人咧頂撚住都好啦，好撚過冇啊，係咪先？我成日覺得咁啊，你始終有好撚過冇。我真係冇。 行開啦，有咩用咧？ 行開啲啦， 行開啦。不 anyway 啦，即係咁耐冇做咧，今日多啲嘢講嘅時間夠，下禮拜準時啊，我哋繼續錄。 哦，嚇、 啊， 好啊， 又係約翻禮拜六嚇、 啊。好啊， 應承你，我覺得太離譜，我都覺得自己冇理由咁樣。 呢個離譜到點啊？咩啊？停咗好撚多集啊！ 停咗好撚多集。 個幾月啦？ 屌你，正契弟都話撚咗你正契弟嚟啦！ 唔係我又唔得閒咧， 你唔使幫我食啦，係我問題嚟嘅。 又係我啊嘛，我幫你睇咪有兩個人做撚咗佢咯。 我驚你忙喎、 啊。星期六啊，喺啲嘅而家。 喂，你去佔領深圳咧，使唔使預演啊？開呢個商討日㗎。 預演咩？ 咁你使唔 使？ 使唔使籌款啊？ 籌款咧？都未籌過，冇貨金啊！話聲你聽，鋪鋪都係屌。 都係去到現場先計嘅啫，諗啦，係咪？嗱，睇唔睇到啊？我話啲佔中同啲有乜分別啫？呢個好似咁，諗起就做。 係咯， 去到先算。係 咯。 跟住商咩討？商討得一樣嘅啫，就係浴金要傾咯。 係啊，係咪先？ 有咩要商討咧？商討都係兩個人嘅事。 OK， 好啦，係咁啦，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